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有，如今来到观音寺街道双河南里一只羊胡同的人已经很难想象，过去的十多年来这个地方曾经一直油渍满地，人车难行，而居住在这里的居民们却很清楚地记得它原来脏乱破败的样子，也欣喜地看到了这个像老北京龙须沟一样的地方发生了变化。 5月18号，2017年首届都市休闲高峰论坛在大兴的月季小镇魏善庄举行了。在位于魏善庄镇的北京九峰月季国际酒店一层大厅里，记者看到酒店的走廊里摆放了月季文化主题摄影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据了解，这个展览将持续3天，从18号开始，截止到20号。 5月17号下午17点左右，大兴区首义上城40号楼商场电梯发生故障，卡在3层和4层之间，电梯里13人被困将近1个半小时后，被大兴消防官兵成功救出，没有人员受伤。救援人员介绍，事故原因怀疑是超重导致的。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本台消息，如今来到观音寺街道双河南里一只羊胡同的人已经很难想象，过去的十多年里这个地方曾经一直油渍满地，人车难行，而居住在这里的居民们却很清楚地记得它原来脏乱破败的样子，也欣喜地看到这个像老北京龙须沟一样的地方发生了改变。近日，记者从大兴双河南里社区居委会了解到，由于观音寺街道加大了清理散乱污小商户的工作力度，同时引进社会组织提出新的治理思路，终于让一只羊胡同存在多年的脏乱差问题得到了根本性的解决。一位附近的居民李女士表示，那些乱七八糟的小铺子终于没了，你看现在这里多干净，听说要建一个老年活动室，我们都盼着呢。 提起一只羊胡同，附近的居民似乎没有不摇头的。在30多米长的小胡同里，是一排门脸平房，其中容纳了9家小商户，有理发店、棋牌室，但更多的是小饭馆。双河南里社区居委会主任陈彦斌告诉记者，这9家小商户里8家没有营业执照，属于违规经营，不仅食品卫生条件不达标，给街巷的环境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据介绍，在夏季时分问题尤其突出，胡同里经常摆满桌椅，道路被占据，行人车辆都很难通过。居民李女士说，地上到处是垃圾污水，地面都油腻腻的，有的人喝了酒，因为小饭馆里没有卫生间，还随地方便，气味很难闻。其中一家名叫一只羊的烧烤店常常经营到夜里1-2点，临近的住户总是被吵得难以入睡。 破坏环境和扰民还只是表象，居委会陈主任指出，这些小饭馆还在使用炉子、煤气罐，因为不是正规经营单位，有关部门难以监管，这些灶具都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据了解，当地城管、食药所、工商等相关部门多次联合执法，对胡同的无照小商户进行清理，但是屡禁不止，通常是刚查完的那几天保持得挺好，过几日就又死灰复燃了。去年北京市开始全面清理散乱污小商户，为了彻底解决一只羊胡同的问题，观音寺街道动了些脑筋， 社会化改造成为最理想的选择，但实施的前提是对无照小商户的清退。为此，街道和居委会没少费力气。陈主任告诉记者，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和门脸房的房主和租户双方进行约谈，面谈至少五六次，电话更不知打了多少。开始时，有的商户连电话都不接。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多次协商，各方终于达成今年三月底前小商户自行搬离的协议。 为民所用，是这个地带进行社会化改造的根本目的。观音寺街道携手联众服务中心，计划将一只羊胡同的这些无照商铺改造成一个老年餐桌、一个老年活动室以及一个便民菜站，并为企业提供办公场地。联众服务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这里大概有250平方米的空间，经过整修，预计七月初就能开始为周边的居民提供服务。投入使用后可以覆盖五个社区，到时候无论就餐还是休息娱乐，附近居民都有个舒适的去处。 本台消息，5月18号，2017年首届都市休闲高峰论坛在大兴的月季小镇魏善庄举行了。在位于魏善庄镇的北京九峰月季国际酒店一层大厅里，记者看到酒店的走廊里摆放了月季文化主题摄影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据了解，这个展览将持续三天，从18号开始，截止到20号。在北京九峰月季国际酒店的九月厅，记者了解到，这里举行两个重要的论坛，一是休闲时代对话魏善庄专题论坛，二是城南绿海甜美大兴为主题的全域化旅游休闲高层论坛。 在北京九峰月季国际酒店的风月厅也会举办两个重要论坛，一是5月20号上午以现代生活都市休闲为主题的开幕式与主论坛，二是5月20号下午以共商共享体育投资新机遇为主题的体育休闲投资高层论坛。 本台消息，5月17号下午17点左右，大兴区首义上城40号楼商场电梯发生故障，卡在3层和4层之间，电梯里13人被困将近一个半小时后，被大兴消防官兵成功救出，没有人员受伤。救援人员介绍，事故原因怀疑是超重导致的。5月17号下午，大兴消防支队黄村中队接到报警，首义上城40号楼一单元西侧电梯被卡住，有人被困。黄村消防中队队长胡乃正介绍，我们6名消防官兵赶到现场时，电梯卡在3层和4层之间不能运行，电梯内被困了13个人，有老人还有3个小孩，他们很惊慌，一直听见小朋友在哭。 经过和商场维修电梯的人员沟通，对方表示可能是因为乘客超重导致电梯故障，现在卡在中间位置，上下都拉不动。胡乃正说，我就利用绳索从5层电梯口下降到电梯吊箱上，趴在上面利用自身的重量往下压，修电梯的师傅在慢慢地将电梯往下放。救援同时，消防官兵不断向电梯内喊话，你们别紧张，尽量后背贴着四壁或者人靠着人，保持半蹲姿势，保持深呼吸。经过半个小时的救援，电梯吊箱缓慢地下降到1层，随后工人师傅们打开电梯门，受困人员被成功救出，没有人员受伤。 本台消息，日前顾客孙女士告诉记者，她从一家网店订购了北冰洋袋林，向店家询问何时能够发货，店家的回答让她大吃一惊。店家告诉我，按目前购买的顺序，我至少要等1个月的时间，而且他们不能承诺具体发货时间。明明店里广告是现货，说拍下立即发货，但我交钱1个多小时，店家却告诉我，今天店里袋林已经卖完了，无法发货，只能等一等。孙女士说，作为一名80后，对袋林还是很有感情的，因为工作地和居住地都离出售袋林的伊犁店很远，她才想到网上购买，但是店主的做法却让她很气愤，而且原本售价6.5元的袋林，这家店要25元一袋，本来就是想给孩子买来尝尝鲜儿，没想到店家竟这么忽悠人， 用现货招揽生意，又让顾客干等，最终他申请了退款。 日前，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出售袋林的店家不在少数，但是只有少量店铺说有现货，售价全是原价的三四倍。在其中一家店铺中，记者询问是否有现货，卖家回复先下单，不能保证当天发货，我们都是早上去店里排队买的，现在排队购买还限购，所以我们的货物数量也很有限，你要是下单早，说不定能赶上现货。记者看到，大部分出售袋林的网上商家都是提供北京市区闪送服务，2个小时吃上袋林，一间店铺当中写道。但在购买评论中，却不少顾客吐槽，20多块钱一袋送到手上都成了浆糊，根本没法吃，上午下单店家下午才发货，晚上送来都化了。 一位顾客告诉记者，虽然加付了闪送费用，但因为店家发货慢、快递路上慢等原因，袋林到手后根本就不是原来的样子，想踏踏实实吃口袋林实在太难。5月17号下午，记者来到大兴区毅力北兴路专卖店，此时袋林早已卖光。店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袋林自上市以来，每天早上都有很多顾客早上7点多就来排队，开门后3个小时就会被抢购一空。袋林每天每人限购5袋，但是也有浑水摸鱼的人多买，我们发现后就不会再出售给他。他称，网上有大量现货的说法不靠谱，有时候我们自己想买2袋回家都买不到，网上哪来那么多货。工作人员提醒，希望市民别轻信网店的宣传，以免上当。 本台消息，5月16号，一条老人走失的消息在卡尔和上海沙龙社区的微信群和朋友圈里迅速传播，由此引出了一段由社区志愿者爱心接力送老人回家的暖心故事。事情是这样的，当天上午10点多，一位老人推着轮椅颤颤巍巍地走进卡尔社区，由于上了岁数再加上腿脚不便，老人11点左右才走到社区北门，看起来也有些体力不支，正巧被在社区北门执勤的几位志愿者看见了，他们上前询问，发现老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姓名和家庭住址，不停地说着出了前面这个门就到村里了。 发现老人有些神志不清，怕他走失发生意外，几位志愿者一边和他聊天，一边请居委会和荣华街道的工作人员帮忙辨识。卡尔居委会龚书记回忆说，老人当时光着膀子，看起来有些痴呆，因为卡尔社区8号楼也住着一位经常推轮椅出来的老人，大家本以为是那位老人，确认后才发现不是。大家随后一面给老人拍照发朋友圈，一面拨打派出所民警电话寻求帮助。由于老人智力存在问题，固执的他3番2次要推着轮椅回他说的那个村子，志愿者们就用聊天和陪老人在社区散步的方式安慰老人。 随后天华园派出所的民警赶到，大家一起将老人送上了警车，由民警帮忙寻找家人。没过多久，微信和朋友圈发的求助信息也发挥了作用，隔壁物业的员工吴淑丽从社区微信群发送的照片中认出老人是物业之前负责小区的居民，于是立即与家人联系说明老人情况，10分钟后老人被民警安全地送回了家。警方提示，老年痴呆患者的家属一定要把自家的住址、联系电话等基本信息写在纸条上或者布条上，放在或者缝在老人衣服上明显的位置，一旦老人走失，方便好心人及时与家人取得联系，送老人回家。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本台记者报道，5月18号，第9届北京月季文化节在大兴区魏沈庄镇举办，时间持续到6月18号。在这期间，魏沈庄镇的几大月季园区也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准备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项目。 本台记者今天就带您到各大园区事先探探路。首先，记者来到了中国古老越剧文化园，总经理曹阳向记者介绍说， 我们这边啊，一个是呢，就是把今年的新增的德国的这个古老越剧的品种大概有20多个，然后呢，我们现在已经植到这个园里面了，然后整个园子的一些景观啊各方面又有提升，包括种了一些植被啊各个方面，这样的话就是说游园啊游人到这里面来就比较有一个舒服的感觉。我们大概从5月20号开始到6月20号搞一些小动物表演，然后还有一个美食节，就是几个节嘛，一个端午节，这次不西瓜节嘛，我们这个节纳入到西瓜节这个季里面来，包括我们这个这次这个越剧文化节啊，所以说都是结合了这个来做的。园里面举行这个摄影大赛，这个舞龙舞狮的一些活动，你看奇趣马戏啊，什么垂钓啊，还有一些这个美食节，美食节比较丰富一些，专门有一家做美食的，他们来做。 作为第九届北京越剧文化节分会场的纳博湾越剧文化园，在这次活动中也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总经理王波告诉记者， 那咱们这个园区呢，还是肩负着那个第九届越剧文化节这个分会场，园区呢，盆景艺术赏识，还有一个越剧花艺秀，还有这个家庭园艺，包括那个就是世华30周年的新品种展出，这一系列的活动。 以爱情为主题的北京爱琴海玫瑰文化园也在这次越剧节期间准备了浪漫的相亲活动和婚礼仪式，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提前报名参加。运营部秦总告诉记者， 我们爱琴海承担了就是全国的一个那个贵宾参观园区，然后包括就是我们那个古森博物馆作为一个试点的一个单位，全国的这个嘉宾会我们有一个互相交流学习，然后近期的这个活动呢是520会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个婚礼，直升机然后降到我们爱琴海，当天呢我们还策划了一个100人的这个相亲活动，并不是一个常规的一个就是在某一个地方，而是转着我们这个整个园区，大家边走边互动，很轻松的氛围的那种一个相亲的活动，这个形式也非常新颖。随后527呢是我们这个爱琴海的一个特殊的节日，5月27号是我们的爱琴节，所以当天呢我们是做了一个公益性的一个有意义性的活动，就是做了22对的这个劳模的公益性的大型集体婚礼行动，目前我们在向社会在招募，已经目前招募了18对这个劳模，剩下的几个名额呢希望通过咱们的平台，包括对社会这边有意义的嘉宾也可以参与进来。最后6月份呢我们规划了泼水节，因为天节比较炎热了嘛，还有一个是国际的一个美食节，包括夏天的话我们晚上会做一个灯光节，这块呢活动安排的比较丰富多彩，也希望就是咱们大兴的听众朋友，然后一起多来我们爱琴海一起游玩。 本台消息，5月17号是农历4月22，礼贤镇东黄法村开展了一年一度的庙会，表演者将鼓、唢呐、笙等6种乐器联合使用，传出了气势恢宏、喜庆祥和的交响乐，把4面8方的老百姓都吸引过来了。5步3庙一眼景，外边夹着罗锅桥。在东黄法村，关于庙会的这一民谣从明朝开始已经传唱了数百年。东黄法村庙会寄托了村民对于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平安健康的期盼，而庙会上的重头戏就是刚刚成为大兴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乐会。 同乐会意思是与民同乐，平日里只在腊月和4月22号演出。据同乐会第5代传人尹锡祥介绍，每年同乐会的表演者都会在腊月22走遍全村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角落，为村民们采街，祈祷来年的风调雨顺。之所以选择在4月22，是因为传说中药王孙思邈的生辰在4月22，所以村里面将这天作为一个重要的日子进行采街，希望全村的村民平安祥和、身体健康。另外，同乐会只在喜事演出，为村民带来风调雨顺、平安喜乐。尹锡祥高兴地说，同乐会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很多曲目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如今早已失传，这些年同乐会成员通过整理又到村里的老人家中进行走访核对，如今已经慢慢找到了遗失的片段，曲子已经扩充到了将近60首。 让人欣喜的是， 同乐会这一传统文化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消失，反而被村里的老少所喜爱并励志传承下去。说到这里，尹锡祥非常欣慰，现在同乐会的会员最大的已将近80岁，小的才20多岁，他们一听到有表演就踊跃参加。在远处上班的年轻小伙子也请好了假，为一年一次的表演做准备。现如今同乐会的教授方法也不再是传统的口口相传，而是借由现代的电子设备进行方便教学。同乐会会员高云飞告诉记者，在日常学习中，他总是一手拿着收音机听着公尺谱录音，一手拿着鞭子在放羊。如今同乐会用村委会电子设备把老会员唱谱录制成电子录音视频，让其他会员存到收音机手机上随时学习，提高了效率。在同乐会的表演中，鼓、唢呐、锣等乐器表演需要耗费不少力气，所以都是男性参加。尹锡祥说，在未来我们也考虑吸引有兴趣的符合身体素质要求的女同志加入，壮大我们的队伍，实现表演群众的多样化。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迪梅香》，古稀老人跃动夕阳红。注意手抬高，伸展手臂，脸上要保持微笑，双眼目视前方。每逢周二周三上午，迪梅香和卡尔舞蹈队的成员的身影总会准时出现在社区活动室里。在这个算不上太大的空间里，伴随着或舒缓或激昂的歌曲，已经是满头白发的古稀党员迪梅香一遍又一遍地不厌其烦细心指导大家练习舞蹈。此刻屋外的一切仿佛都与他断了联系，在他的眼中只有对舞蹈教学的专注。记者看到迪梅香的时候，他身穿轻便的服装正在指导大家跳舞，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他消瘦的身材和一头略显蓬松的银丝，但这些却没有让他看上去弱不禁风，反而是精神抖擞。直到舞蹈队训练结束，和他面对面坐下来聊天时，记者才得知他身上那股精气神的原因。原来迪梅香是位不折不扣的舞蹈演员，从13岁开始习舞，后来在青海省民族鼓舞剧团担任专职舞蹈演员，直到40岁才转行做了编导。 2010年，他和老伴儿搬到大兴狮城百黎社区，年轻时的舞蹈功底让他和卡尔舞蹈队结下了难解情缘。狄阿姨回忆说，我们刚搬到社区不久就碰上了居委会入户调查，正是那次的入户调查让卡尔居委会了解到了他舞蹈演员的身份。正好成立多年的卡尔舞蹈队一直没有专业老师指导，于是居委会就向他发出给舞蹈队当老师的邀请。收到邀约，热心的狄老师没有丝毫的犹豫，满口答应下来。成为舞蹈队的老师后，狄梅香发现卡尔舞蹈队的成员都没有舞蹈基础，舞蹈也主要以广场舞形式为主，大家都是跟着电视学习的。尽管从兴趣爱好者的角度来说，大家还算跳得不错，但整体看来属于十分业余的水平，而且按照专业舞者进行的形体训练又显然不适合退休后的老年人。针对这种情况，狄梅香把基本形体训练和舞蹈练习融合在一起，在日常舞蹈教学中不断指正大家手势和舞步等方面的不足，向大家普及舞蹈形体知识，慢慢去除了舞蹈队的业余化，朝着较为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别看现在狄梅香和舞蹈队成员相处得十分融洽，刚担任卡尔舞蹈队老师的时候，性情温和没有一点架子的他，也曾有过一段不被大家配合的时期。原来最初时居委会希望他能在舞蹈队现有的舞蹈动作上加以改进，但当他做出改进之后，发现队里的几位主力成员都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这样他在担任舞蹈队老师教学时遇到了麻烦。此时敏感的狄梅香意识到问题或许出在了自己身上，他说，可能是我的到来让队里原来带领大家跟着电视学舞蹈的主力队员们一下子没有了用武之地，所以给大家造成了一种心理上的落差感。于是为了冲破这个瓶颈， 狄梅香一方面着手自己选曲编舞，一方面在排练时经常与主力队员交谈，表达自己对他们的欣赏。而这种感情也不是作秀，拥有多年舞蹈经验的狄梅香知道，能跟着电视坚持学习跳舞绝不是容易的事，所以他对这些舞蹈队员的坚持是打心眼里佩服。此后随着舞蹈队在区内以及北京市老年舞蹈大赛中连续获得一等奖，大家对他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开始积极配合他开展训练。 除了社区舞蹈老师的身份，狄梅香和老伴儿还都是热心社区建设的志愿者。无论是在大熊还是在狮城百利生活，每逢社区开展志愿巡逻，他和老伴儿都积极报名参加。尤其在近期社区开展的志愿巡逻中，老两口更是表现突出，不仅主动选择没人愿意值守的正午时段，还在需要为志愿者发放早餐的那几天，早上6点多就赶到居委会帮忙。他说自己身为一名党员，虽然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起码应该发挥一名党员的作用，哪怕这作用微乎其微，只要是自己能够身体力行的事，那就义不容辞。 本台消息，5月18号为都市休闲高峰论坛预热的雅集展示活动在大兴区乐季文化交流中心云剧场顺利举办。当代古琴艺术家王鹏老师表演了《平沙落雁》，这是历代流传至今传谱最多的琴曲之一，曲调悠扬流畅，隽永清新。通过时隐时现的雁鸣，雁群降落前在天空盘旋顾盼的情景让人思绪万千，演员伴随着乐曲表演太极。主办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观众停下来，慢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回声，在这个夏天回归本真，休闲放松。 本台消息，说起占道经营，一边是市民喜爱的便宜货，一边是市民对于破坏环境的深恶痛绝。占道经营的商贩因为没有地租费和市场费等各项费用，同时又没有缺斤少两的监督，同样的货品食物便宜那是肯定的，但是另一方面沿街摆放，车辆进出就必须躲着行人绕道而行，市民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在黄村辖区内，中环五环出口、廊坊商业街、孙村组团开发区周边是占道经营的集中地区，中环和孙村组团开发区每天有上万的工人进出，五环出口和廊坊商业街是丰台、大兴、房山的三个地区的交界地带，人口聚集，巨大的诱惑驱使，使占道经营商贩屡打不绝。 针对辖区内重点地区的占道经营行为，黄村执法队采用集中整治、日常巡查、定点盯守三种方案相结合，严格对占道经营说不，保障了市民的环境卫生和生命安全。集中整治主要是公安、工商、黄村镇政府、城管等部门联合执法，定点盯守的时间是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安排专人专车进行巡逻和盯守。截止到目前，黄村执法队开展多次夜间联合执法，取缔露天烧烤点位50多家，查扣占道经营油商11起。 本台消息，近日天宫苑街道对哈子角南里天堂河地区3宗新生违法建设进行了强制拆除。在哈子角南里10号楼北侧某公司院内，挖掘机正在拆除一栋2层的楼房。张阿姨说，以前小区格局错落有致，违建不但存在安全隐患，还影响美观。城管天宫苑执法队相关负责人介绍，施工方准备将这里设计为食堂，一旦形成事实，后续会存在严重的燃气安全隐患，挤占北侧的消防过道。一墙之隔的哈子角南里10号楼如果出现了火灾危险，消防车辆根本进不了场，因此必须拆除。据了解，3处违建全部属于企业院内盖房自用，对城市规划、城市环境秩序严重破坏。为此，天宫苑街道联合城管集中组织人力，直接请挖掘机快速拆除铲平。